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宣传之后欢迎回来，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还是嘉伦来陪你听听歌。我是那个每天都会坐在副驾驶，然后呢为你精挑细选一些好歌。本时段的歌单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费玉乐带来的《你的微笑》。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，这音乐一直感觉甜蜜的发酵，一百种原因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，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，太多的幸福宝宝拼凑爱的美妙，笑一笑透明话题然后撒娇，不需要别人来讲，把爱紧紧抓牢，这一秒决定要把你给的美好，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，在我心中微笑我变成走不了，只有你知道，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，笑你明白就很好，你就像月亮拉起轨道，拥抱地球闪耀，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，有了你世界像翻天倒，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，

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。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微信，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，阳光随潮汐温穿透白夜窗隙，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，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，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，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，我只要这段旅程够长，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，舍不得一生一日的狂热，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苦涩游离，在坐车上共同饱餐一份不必要，大雨的沉睡里爬满苦涩玻璃，我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几率游戏啊，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，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，我不需要缥缈的天堂，我只要眼前风景如画，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，舍不得日升一日的萧瑟，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，舍不得日升一日的狂热。 下面要来给大家分享的乐队呢是南拳妈妈，有四个男生组合的第一代南拳妈妈的音乐其实更偏向于这种 band sound， 而第二代呢是加入了女生的主唱，南拳摇身一变变成了阳光青春的偶像团队。第三代的南拳呢是由弹头他们还有就是其他的音乐人组成，看起来很像是新的男子双人组合，而实际两人呢就又各自拥有独立的个性，一静一动，在音乐上既互补同时又风格迥异。听听南拳妈妈《人鱼的眼泪》。 走过城市你望着街影一眼，爱上他在天与海的交界，你认同用声音交换了双腿，只为走进爱的人身边，伤毁了伤心成为朋友，如冬转晴不是朋友，当你的告别都没有人听，

是雨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， 瞧不起 永不放弃，无情是最不要的一种情绪，无情话一句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，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呵护着你， 你知道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， 昨天晚上在论坛上看到了一个蛮有趣的帖子，上面说的是做女人难，做丑女人很难，做漂亮女人难乎其难。所以呢，送上我们的音乐，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活得很漂亮。来自于小柯和白若曦，全。 春冷了，阴暗上树，怀中随我千遍不论，何妨美人水边冷，可因你去。 轻轻绕，轻轻绕的河连簇拥流之桥，其实流不断的流，留下痕迹无数条，条条都指着全城源头的孤岛，留下了多少丝绢把你慢慢掉，慢慢掉的叫人熬，所以轻轻留得清，清尽所有的味道，我怎能不醉不歌落在水边笑， 这让我阴暗上树，怀中水我千年的月，

息，可是又没什么提醒，裙子可以孤寂，美丽能累积，所以装点是输赢非一时，失败了还知道读点书，失恋了还犹豫为美丽，太怪爱情那么长，对手好像也比你强，如果再不想当伴娘，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，不要介意这慢慢的陷一场，只是因为你要你最后最大的家。才天下无敌，不如面对悲剧，把笑容练习，记住你没有过上好日子，如果是男生还没 ready， 就不是你有什么问题，徘徊爱情有了场，对手好像也比你强，如果再不想当伴娘，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，不要介意这慢慢的陷一场，告诉你自己等的他是压轴大奖，爱情不来会怎样，来错的时候要怎样，错得很完美又怎样，有些故事别来别说进化发芽，幸福是一种目的信仰，无论怎样都向上，也可以随机应变，舍得去爱的爱情有了场，对手好像都比你强，如果再不想当伴娘，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，不要介意见面的现场，告诉你自己大概总是最后再出场，幸福是一种无辜希望，不用天天都向上，想拥抱理想对象，收开理想， 怎样熬 一粒三三，一粒三三。 福彩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属实，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，我爱的我。 希望你能够坚定地说出这样的一句话，我是快乐的。要知道快乐是不需要理由的呀，当你需要做的时候，只是让自己过得更快乐一些。人生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么简单咯，不要因为一个人太伤感，不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是活着。那么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就连最耀眼的太阳也会能够失去光彩。听到来自末位开水白月光， 自然我恋爱睡不着，我劝他去看医生买些安眠药，还有一个说他寂寞希望生活人啊，他应该去找医生下发麻辣拥抱。约会三次你觉得太打扰，陪着开水一半面包，有一个男生说欣赏我的火花，可是我流泪他就会手足无措，还有一个说他想医生一时照顾我，我怀疑他知不知道自己说什么。约会三次你觉得太糟糕，陪着开水一半面包，我胃口不好还是他们没有味道，我讨厌开水别人受不了白面包。 接下来要来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，他是白净思维的情歌教父，有着唱作俱佳歌手的美誉。他凭借着一股对音乐热爱的初衷努力创作，以艺人的姿态转化成为了歌手型的制作人，不仅转型成功，并且能够制作出多首的经典流行歌，并以个人制作演唱的萨哈亚奇而成名。围绕周传雄的我在身边， 星星挂在天边，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，它过去想了一遍，想起眷恋你的昨天，等待是久了一些，时间沉默地过了几年，相爱是一种语言，只是你不

复杂的编曲以及率真的歌声，相信这首歌曲足以把你的耳朵带入到王菲的世界里吧。继续要来换个声音，动力火车《东方的光》。 火药展翅高飞，寻找希望，团结指引了方向。小草生于风雪，不惧风霜，前辈让它更坚强。因为有你的手，我感到醒来的力量。因为有你的温暖，让我一生不平凡。这里是最初我们的骄傲、哦、这里让我飞到更远的地方。 有你在身旁， 你我手牵着手，在一起肩并肩来创造东方的光。考验不曾间断，有你支撑我不怕。两个视线就在不远那段，有了伙伴做靠山。因为有你的手，我感到成长的开怀。因为有你的陪伴，让我一生更加精彩。 生于是风，我们可以骄傲。 这里让我飞到更远的地方。 有你在身旁， 你我手牵着手，在一起肩并肩，迎接着荣耀时刻。 Mutations will have outed years of evolution. And you're now inevitable evolution in its form. Every night, 这几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的是不同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。你说不定我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，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到所有人，他们说他们看，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。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啰嗦。我想你十几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开始不用，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。 能给我交个问话。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，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。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要啰嗦。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。 匆匆， 反复的回味这首歌曲，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深刻的那种有点绝望的爱。但其实爱情一旦走到了尽头，不管是谁先说拜拜，那些不舍和牵挂都只会给彼此带来伤害。那不如豁达一点，大方的说一声 Let's go， 毕竟没有谁失去了谁就活不下去的，不是吗？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是来自彭佳慧，听到你一生再会。 你总在花间穿梭，想一直在你头部，习惯了自由，总在来去都随风。我藏在你的背后，等着你花间回头，等着你甜蜜谎言就算到心窝。你仿佛看不见我，肆无忌惮地游走。我开始告诉自己这样不快乐，谁能够忍受寂寞，谁不想换得什么，爱情总到了绝境才懂看破。